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 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近日在广东佛山揭晓，《红海行动》获得了包括最佳故事片在内的5项大奖，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除最佳故事片之外，杜江和蒋璐霞分别凭借在《红海行动》中扮演的徐宏和佟丽，收获了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女配角。汪雨田也凭借此片收获了最佳新人奖，林超贤则收获了最佳导演奖。在其他奖项中，吴京凭借《战狼2》收获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则花落十八洞村的陈瑾。说完电影的奖项，再来说一个电视剧的奖项。近日，第24届华鼎奖中国百强电视剧满意度调查发布盛典在香港举办，谍战剧《和平饭店》获得中国百强电视剧满意度调查第一名，陈数凭借《和平饭店》摘得最佳女主角。张嘉译凭借《美好生活》夺得中国百强电视剧最佳男主角。另外，在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的竞争中，青年演员吴谨言凭借今年暑期热播的轻功剧《延禧攻略》拿下了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的荣誉。我们继续来关注电视方面，第一档大型航天综合娱乐科普节目《挑战吧太空》将于本月17号，也就是本周六，在优酷视频上线首播。据介绍，《挑战吧太空》邀请到6位太空 C 计划志愿者，分别是王宝强、张雨绮、田亮、吴宣仪、朱正廷、陈凯杰，体验中国航天员的训练体系，并前往火星模拟真实环境进行封闭式生存挑战。继续关注电视方面，由董洁、翟天临、李立群和邱泽联袂主演的电视剧《幸福一家人》昨天登陆北京卫视。《幸福一家人》融合了职场、婚姻、家庭等诸多要素，围绕房家三姐弟的成长生活展开，讲述了他们在面临亲情与爱情、职场与婚姻时的种种抉择。由金世佳、柴碧云等主演的电视剧《我们的40年》昨天在江苏卫视开播。该剧横跨40年，讲述了幼年受到电视机影响的冯都如何成长为一名成功的电视人的故事。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由《哈利波特》系列原作者 J.K. 罗琳担任编剧的奇幻电影《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将于本月16号在国内上映。硬汉梅尔吉普森主演的电影《亡命救赎》将于本月30号上映。梅尔吉普森在影片中饰演一位身经百战的父亲，为了拯救桀骜不驯的女儿，带着女儿上演了一场绝地逃亡。电影《海王》是由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动作奇幻电影，由温子仁执导，讲述了美国一个灯塔看守人和亚特兰蒂斯女王生下了一个男孩，男孩拥有异于常人能力的故事。这部影片将于下个月7号在国内上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气象条件对污染物扩散无明显影响，有轻微到轻度霾，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都有所转差，请尽量减少户外剧烈运动，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夜间能见度进一步转差，注意防范。 具体预报如下，今天下午晴，有轻微到轻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北京时间下午的2:06，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就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浩洋。 欢迎您收听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这个时间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延续我们以往的那个风格，请嘉宾呢现场解答我们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比如说官方的微博，包括给我们的写的邮件发来的一些问题，我们汇总把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第一时间都让我们现场的嘉宾来解答。当然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我们两位嘉宾以外，另外又来了一位新朋友。 是的 啊，这位新朋友同样很厉害。 是的 啊，当然我们要先从新朋友跟大家介绍。 这位新朋友是来自于博宇设计研究院首席设计师田文博先生，欢迎。 大家好，我是田文博。 文博。 对， 名字好。那当然，一会儿我们要通过问问题来看看文博是不是能够把听众朋友提来的这些问题能够像他的名字一样解答得特别好。 是啊，期待一下。另外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维佳，欢迎。 大家好，我是谭维佳。 另外一位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杨永刚，欢迎。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哎，刚子， 哎， 先问个旁的问题 啊，说 那天咱们周五上直播的时候，那个咱爸听了吗？啊， 那个我还没给他打电话，没敢，我一会儿就问问他。 好吧，好吧，好吧。当然了，我其实也不是那个意思，我只不过希望家里人在收听的同时，能够多给咱们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是这个意思。 好， 而并不是说儿子在节目当中说的好还是不好 啊？没问题，以后那个我就说了，王老师说了，让他以纸质的形式上交到台里。 不，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好吧，好吧，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解答的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提前都给我们的嘉宾已经看过了， 是。 所以今天我们就快马嘉宾把这些问题一一的送出来。首先呢，先来看我们第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张宇中，他的问题是这样的：麻烦帮我看看这个户型。夏天特热，南北不通透，还有两个问题：一，想把洗衣机放在阳台上，行吗？第二，厨房和厨房阳台之间，我能打通了吗？谢谢。 那关于这个户型，大家如果想要看到的话，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数字一啊，你就能看到我们现在说的这套户型了。 来吧，文博。 我看了一下这个户型啊，我是根据结构上来谈吧。因为还是搞结构出身嘛。那个 它打通呢，我认为是可以的。 嗯， 但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洗衣机它往阳台上放，那晾衣房这个考虑，在阳台的这个角度上，它往这个地方放的话，我认为可能还是可以的。 嗯 啊， 但是我 这两个之间的问题啊，我是这样重复的，就是阳台厨房的阳台呢，嗯，也没什么用，太大的用处啊，也没什么用，就是你可以打通。那么现在呢，就是客厅的这个阳台呢，你现在可能是要放洗衣机，这个晾衣啊，这个是考虑的嘛， 嗯， 就是防水啊等等这些，这可能是内装上要考虑的事情了啊， 嗯， 从结构上来讲是完全可以行通的， 嗯 啊， 可能唯一的问题就是，如果要是把洗衣机放在客厅这个阳台上放，应该没问题，但是就是上下水的问题，这个可能是要考虑的。 因为这个小区我不太清楚它的这个，因为上水是可以解决的，下水问题 是 最大 的。是的， 是的，因为我不太清楚它现在目前的这个，就在构建的时候，它整栋楼的一个排水问题。 是的，是的， 它如果有外水排水系统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搭建的。 哎，那如果要是退一步说，比如说他住一楼， 啊，那住一楼是可以实现，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管道就是一楼它有一个地下室嘛，它这个管道的接口你得找着。如果找着这个接口以后呢，您自己就可以向物业申请啊。首先是还是要向物业申请， 嗯， 这样的话你有一个排污的一个渠道吧，啊，这个时候你要向物业申请要报备， 嗯， 啊，这个因为牵扯到整栋楼的安全嘛。 明白， 啊， 就是不能够把这个您洗衣服的污水直接排到室外去， 啊，那是不行的， 这个是不可以的， 这是坚决不可以的。 好的，好的，好的。来，刚子， 嗯。那个我也是觉得，如果是首先第一，厨房跟这个厨房阳台之间肯定能打通，这没问题。然后呢，如果要是放在阳台，也就是客厅阳台上的话，也确实分几种情况。如果真的是一楼的话，您真的可以考虑考虑。您不用远，在窗户外的周边您找一找，应该能够找到污水井。因为这个污水井的这个在小区里边的密集地带的话还是挺多的，所以说您可以考虑考虑从这儿直接排出去，问题不大。如果是高层的情况下，这就不好说了。 嗯 嗯，这个确实不敢说它这个地方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常规上这个地方有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嗯，实话实说。嗯 嗯，其实它这个房子应该是一个纯朝南的房子， 对，纯南向， 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 所以他才说这个房子到夏天的时候会很热。 嗯，其实我觉得很多南向的房子，采光都挺好的。要说热吧，南北不通透，这是一个原因。 嗯， 但是我其实还想问，是不是顶楼的原因？ 哦， 如果要是顶楼的情况下，楼体顶面的保温怎样做，可能都不是那么的尽人意。所以说它才会有夏天特别热，因为晒透了，冬天特别冷，因为冻透了， 嗯， 所以说会出现这种问题， 嗯。 那么在装修的时候呢，您在顶面上做成一层整体的保温，这样的效果会好得多。 嗯，好，来最后一个问题，当然也并不是人家张宇中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我想问博士， 嗯， 因为他这个厨房我觉得是相对靠在这个房子的正中间的，你觉得会有问题吗？博士， 这个房子其实在我看来有很多的细节是不合理的，要在我手上可能会改动很大 哦。 首先我先说第一点，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一点啊，从空间心理学的角度，水火不离不住子午线，也就是说这个典型的厨房是在中宫，而在中宫的情况下，阳台我跟二位设计师的建议是一样，可以打掉，厨房尽量往西面挪，灶台的位置尽量往西面去挪， 嗯， 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细节问题， 嗯， 甚至说是重中之重的问题，还不单单是只是细节， 嗯， 而这个房子还有一个比较生活不方便的问题，就是基本没有一面整墙可以去悬挂电视。 嗯， 我非常建议把卧室主卧，就现在在南面的主卧延长出来，跟厨房的这一面侧面东面的墙齐平，拉齐，厨房门改位置，改成到北面去，跟对面北面的卫生间两个门错位，这样的客厅会非常的方正，而且会出整墙，整个舒适感会强很多。 啊，对对对对 对，这就是我对这套房子的建议。 好，其实92平米的两室一厅一卫，我觉得这个户型还是不错的， 户型还是不错的， 是吧？ 比例还是可以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我唯一觉得，我要是在这家是主人，就是上卫生间可能费点劲，好像就是主卧离卫生间有点远。我一开始看那个卫生间跟一房子连着，我一看是次卧， 嗯， 不，你想象的是挺远的，但是我觉得还好， 走起来还行， 还 不用骑自行车。 是是，还好还好。来来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第二个问题。这位听众朋友叫 CQL 啊，他的问题是，各位老师想问一下，这个户型要重新装修，我应该怎么改呀？谢谢。 谁先来？刚子先来吗？ 可以啊。 好。 嗨，这个先看结构。这个结构其实就是框架结构的，也就是说除了里边的小黑点代表柱子以外，别的墙全能拆。 哦，是这个意思 啊。这个就是框架结构。 我以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手绘的一个图。 不是，这是应该是蓝图，建筑的蓝图都有可能。 哦， 或者说是谁画出来的，这个一定是这样的结构，因为它表示得很清楚。 嗯， 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说这个房子其实可能性特别特别的大。 嗯， 能够调整的可能性真的还很大的。 嗯， 那么这时候房子里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两室一厅这个没问题啊，我觉得还挺好的，除了这个窗户小点，这没办法，谁都没辙。那么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在厨房和卫生间这一块。 是， 而且呢在进门的右手边， 背靠背， 对，进门的右手边这块呢有点不是很合理，有点浪费空间。而且我其实是有点犹豫啊，这个房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理论上来说厨房一定要带窗户，不然的话里边通燃气是不行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没有燃气，可能就直接用电。 对 对，那这种是有可能的，但我们还是觉得应该要有个窗户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说现在会将厨房、卫生间以及外边这块空间打掉之后重新进行布局和规划。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常规上理解可能就是一半一半了嘛，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一半然后留给卫生间，一半留给厨房，然后再把门厅的衣帽功能再给它解决，我觉得这整个房子就会舒服很多。 嗯， 别的空间应该不用什么特别大的动作，都还挺好的。 好，哎，文博有补充吗？ 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户型啊，这个结构确实是像他说的点式结构的，这个呢大部分是可以拆掉的。拆改的话就地方就比较大了，因为就它是要根据你比如说这个你一定住的几口人呢，这个时候你要看的功能 啊， 那定功能是要根据人口 定的，就是要按需分配。 对，按需分配啊，你比如说两口之家，那我认为这可能就是最多也就是个两室了。如果这个房子你现在像它这个图纸的情况下呢，它如果做一个套间带一书房挺棒的。 嗯， 然后卫生间和厨房这个板块呢划分呢，它现在有一个问题，它有一个餐厅的一个区域，它这个客餐厅它是一体的嘛，现在目前在这个动向上来讲的情况下它是不太明了。 嗯， 那么刚才像刚才说的，就是把这两个呢可以在共区的这个共分的这个范围之内要考虑一下，重点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个就餐的地方，因为就餐不是两个人吃饭呢。 嗯， 如果是两个人住的话，他也会有长辈啊朋友啊会来啊。嗯， 对， 这个时候得考虑一下，如果说这样分共分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客餐厅一体。 嗯， 就没这个是已经定下来的啊。 嗯嗯嗯，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考虑的是共性，就是客餐厅一体。 嗯， 使用率更高一些。嗯， 好，来，那我再多一个问题问我们的博士。哎，他这个入户门算是跟他的卧室门对吗？ 算，这个是一个凸字形的那个户型。 是， 我 觉得有点 西南角东南角， 有点像个小锤子。 对，是有点像。 嗯， 这个问题其实入户门见那个卧室门，按两位设计师现在说完之后，其实西面这个房间是真不好改。 是， 我觉得只能挂门帘，确实是不好搞。 嗯，反正能缓解吧。 对，能缓解 是吧？ 嗯， 好，来吧，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问题。 嗯，第三个问题是，听众名字叫做苦瓜泡水喝，他说厨房宽度3.8米，有窗户，设计师老师建议把厨房的阳台门封上，做凹字形橱柜。建不建议这样做哈？这样的厨房和北面的这个小阳台就能打通了。还有主卧卫生间想改成衣帽间，觉得可以吗？有什么优缺点？最后呢，想让博士看看户型有什么问题啊？也是直接把问题就已经划分好了啊，哪个问题问谁？ 那这样，先让博士来看这个户型有问题吗？缺角吗？ 这个问题属于缺正南角跟东南角，正东方缺一小块儿。 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这个房子的硬伤，这个房子的硬伤还是出现在厨房的位置，在西北方。 嗯， 这个是咱们以前节目中反复也讲过的火烧天门的一个格局。 嗯， 那这个情况我建议到时候主人装修的时候就尽量以米色系、咖色系的灶台或是瓷砖的颜色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这个房子最严重的一个点只是在这儿，其他的布局我觉得非常合理，比上两个户型要好很多。 好，来吧，接下来刚子来先说。人家说了，人家的设计师呢建议把厨房的阳台门封上，做一个凹字形的橱柜，好吗？ 嗯，这个其实真的要看使用，也就是那间房子究竟你是不是当做书房来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房子里边是否带着新风系统，要考虑这两件事儿。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就是说，首先呀，如果给封起来之后，那么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做成一个U 字形橱柜肯定可以。那么使用台面增加了也会好用，但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储藏空间可能不够。 哦，因为都占上了。 对啊，我们没有地方放东西了。我们这个阳台，你想那么大的地方，我们可以放厨房里边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可以。所以说这个究竟您会取决于哪个？这个事情您还真要自己做决定。只不过如果您要是不封的话，保留一个阳台的话，就会牵扯到我第二个问的问题，就是这个小书房里边有没有新风系统。因为所有的这个空气的交换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借助厨房阳台来进行交换。如果我们的厨房阳台里边放了很多杂物的情况下，第一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美观，我们可能长期的可能就拉个帘遮挡一下，要不然不好看。如果是那个拉着帘的情况下，通风换气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两个要看一看家里边现有的设施能够满足哪个。 嗯，来，第二个问题可以让文博来说。人家说主卧的卫生间人家想改成衣帽间，觉得可以吗？ 主卧的这个卫生间改成衣帽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可行的。因为像现在呢，就刚才他们也在聊空间啊，我一直在思索，就是现在呢，像这种就是它两室一厅的房子，一般居住的人口啊，还是人口定向的问题啊，它不是很多。这样的话，它来把它做成一个衣帽间的储藏功能和一个更衣的一个换气功能，还是可以实现的啊。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特别的这个拥挤啊，也是可以实现。如果说家庭成员在有时候上班呢，你可能说错峰上班的时候，他就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其实我觉得改成衣帽间应该问题不大。 嗯， 而且这个衣帽间本身还带一个窗户。 嗯， 是吧？ 对。 我只是建议，如果改成衣帽间的话，最好不要把这窗户封上。 这个是不能封的啊！我个人也是这样啊。 是吧？ 刚才你们讨论的很多，就是关于居室的这个空间呢、啊，包括流向啊。其实气流的流向很重要。刚才大家讨论到了新风，就刚才又讨论到了这个书房的新风啊，包括整个居室的新风问题。 嗯， 其实气流是影响人最大的一个磁场。 明白。 但是刚才文博也说到一点，如果说早上能够错峰上班的话，给他改成衣帽间是可以的。 嗯， 也就是说。有可能比如说家里要住两口或者两口子以上的人， 就是看家庭成员的分配问题吧。 是 对吧？ 早上如果说俩卫生间都赶着上班，可能这个是他有的便利之处的。 是， 如果把其中一个改成衣帽间了，那穿衣服方便了、这个洗漱可能就得打架。 不过在此你也得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大家想看之前我们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户型，您都可以分别发数字一或者二或者三，都可以看到这些户型。 北京时间下午的2:23，咱们也是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住在876。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0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啊，刚才沉思这么半天了。 这个户型我确实一直在想哈、啊。有三个问题，这个户型，其一呢就是现在目前这个它的浪费面积挺大的，实际上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建筑的格局啊，它这个室内的建造格局不是很规矩，就是比较乱。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阳台跟客厅这边这个，我一直在看它是设备间呢还是一个阳台，纯阳台2平米啊，它是还有一个轻质的一个隔断墙，这个为什么不把它打掉呢？这是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它只有两平米，它就是方方2平米的话就是1米乘1米、它是不是想当储物间，这个不太清楚啊。完全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居室的完全意义隔个两居室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这个狭长的这个空间度是够的。那么首先第一呢，要把它的卧室跟厨房这个水平线要调一下，因为它现在那个卧室是比较大的，这个把卧室的这个墙面的这个轻质隔墙打掉，然后和这个厨房呢推成一个平面，首先让这个客厅这个面呢就整端一些啊，就进门的时候这整端的一些，把一个客厅的面先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呢，现在我看到它有一个3.991米的一个，再加它这目前就是一个，它这个客厅总共的是3.991米啊。就是说如果要推的情况下，这样推出来，如果是把卧室这个推出去的话，它应该是5米2米了，应该将近5米3。这个单面的这个空间度是够的，就是你要改个两居室嘛，那边是一个大卧室，这边放一个小床啊，就是2米乘1米8的就行。那么就在这个阳台的这个像目前这个客厅放沙发的这个位置啊，在这儿隔一个这个卧室， 就是一个小卧室、 对，隔一个小卧，然后又把沙发呢推到哪儿呢？推到这个就是在这个打掉这个墙体的这个中间这儿，放到这儿，或者是你放到这个16.8平米这个数字的后边，然后把墙体，把原来这个厨房这个墙体和这个就是咱这个卧室这个墙体做成一个隐形一面墙装饰好，然后电视墙呢就挂在这个主卧，就我们推过去的时候就做一个电视墙，因为迎门不见人是最好的嘛。 明白， 就是这个博士也知道哈，这样的话从空间上，从某些这个就是从动线上来说的话是非常合理的，而且间距是够的，这样的话不会影响到看电视的这个视力效果。 明白 啊。 这样其实也挺好，但是刚子，就是我觉得就着文博刚才那个说啊，因为我觉得他那么改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思路特别好， 是、但是如果就这么改的话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不是又隔出来了一个小的客厅嘛，因为啊沙发啊电视墙， 对， 但是这个客厅可能在做光上， 采光上 要认真一点，因为毕竟它这个地方是没有采光的了， 没有直接采光。 是没有直接的了吧？ 对， 对吧？ 对， 所以你在做光上要注意。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卫生间，反正不能够进入到你改的这个卧室当中。一定它是在这个外头，这样的话两个卧室才能共用这个卫生间。你不能说好了，我现在就按客厅的这种方式，我就直接升格出来了一个卧室，但是这个卫生间就隔到里头去了，那肯定不好用了就。是这个道理吧？ 是不会将这个小卧室隔到那么大的。 对， 其实这个房子呀，我们是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年轻夫妇后来买了房子之后有了宝宝， 对， 然后需要增加一个房间。其实还有一种可能，这个位置一定是在这儿啊。这个宝宝其实很长时间的话不需要那么的隐私。我其实可以考虑，就是说我们同样是将这个卧室上半部分就北侧改动的方式是一样的，只不过南侧是否真的一定要用石墙隔起来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房子里边其实缺一些储藏空间，那么有没有可能将这个客厅，就是原客厅的西北角西南角，也就是左下方这一块增加出来一个储藏间，然后呢跟储藏间平齐的时候变成一个小的小房间， 类似于弄个榻榻米之类的， 差不多。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平时想打开可以打开，然后想当卧室，想当茶房，我觉得都还能够满足多用化。而客厅的面积其实真的没有减小，毕竟我们是将卧室面积给它推缩小了一点之后的话，应该尺寸还是行的。 好，来吧，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第五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第五位听众名字叫做藤下王的问题，他说这个户型好吗？选高层好还是中间层好？总共23层，谢谢。 来吧，博士。 户型挺好，唯独入户门见厨房门，户型是真没问题。 嗯， 这就是我的建议了。 弄个帘儿嘛。 嗯、 弄个哎，可以。 主持人已经可以直接解答这个问题了。 是可以，我算抢答啊。弄个帘儿应该可以缓解吧？ 也其实也可以实际考虑这个房子，它有6.3米的这个宽度。如果说在这边做一面小玄关墙，我觉得应该也是够，做一个软隔。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那个餐厅区 对餐厅区域隔离清楚了， 是吧？ 对， 哦，也可以，也可以， 对，就非常完美。这个房子是方方正正， 是，而且非常好用。 对，68平的一居室，这个应该属于正北偏东的房子，它这个 N 有点往东面偏，属于东北稍微东北向的房子。 嗯， 如果说要选楼层的话，总共23层，要我选，我肯定是选中间楼层，不选高楼层。这是我个人的喜好， 就是你所谓说中间楼层，比如说我7层算中间楼层吗？ 啊，中间偏下， 我就是除二的这个。 如果23层的房子，咱们还回到上次所说的选房上来说，如果是在小区的核心区域，能看到很好的景观的话，选择6层到20层之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景的地方。主要还是取决它的位置。假如是在路边，那就往高了选嘛。 明白。好，来， 再看下一个， 进入到最后一个问题了。 嗯， 最后一位听众朋友，当然在此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如果要是想看刚刚我们三位专家回答的这些问题的户型，您都可以按照数字1一直到6发过来，您就可以看到听众朋友发过来的户型了。 嗯，听众六名字叫做13啊，他的问题是，这个厨房在2个卧室中间，算是在房子中间吗？谢谢。 这个房这个户型跟咱们第一个户型刚才那个问题一样，属于水火不留植物欠。听众是在关心厨房的位置是不是在中宫的位置。如果以目前这个户型来目测的情况下，它在中宫偏西，但是灶台的位置不会在中间，不会有直接致命的问题。 就是咱们子档就是按照它这个户型当中所摆放的灶台就是这个位置，那应该不算在中心， 不算在中心点。 好的， 你我想知道哪儿算中心点？ 整个房子画9宫格，以北， 其实是在水盆附近是吗？ 对，水盆，它灶台应该会是在主盆位近 啊。 现在应该是，如果说房子中心点应该是厨房门这个位置，如果是灶台，它肯定就会是中心点。 对 啊，那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肯定不会这样去做了。我像这套房子，我们要做的话，我估计可能是一个 U 字形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这样的话，我们进门边上有能够增加厨房的橱柜面积，然后呢，我们还能够把冰箱放在里边去，这样的话能够好用，而且呢。这个客厅和餐厅之间方方正正，也不会有什么冰箱啊或者其他的空间，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其实从户型图上来看，我觉得这个户型还是挺好的， 还真不错。 对，但是唯一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刚子，因为你看他这个厨房，按照他这个户型图啊，厨房他的灶台的边上是有一个小窗户的， 对， 对吧？那他的卧室二实际上在边上也有一个小窗户， 肯定有啊。 那你觉得这两个窗户之间，就比如说我炒菜啊、做饭啊，会不会干扰到卧室二？ 其实问题不大，因为我们所有的厨房都会有它的排烟。就是都是走烟道的，直接走室外的话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尤其是像一些新小区，所以说这个应该不会影响，而且真影响的话也是楼上家，跟咱们自己家关系不大。对，其实真是有一些，但不会有那么大啊，对，一定是集中排放的。 是这样。我都是按照以前我们住的那房子似的，就是只要窗户在这儿，我那个抽烟机外头接一塑料杆就对着外头。 现在新小区一般的不能这样去做了。对，其实能够排到室外能够解决太多的问题了，你比如说串味问题，然后再比如说爬蟑螂来回爬的这种问题，对，其实都好，但是就是不允许，它会那个有那些油烟啊，会整个污染整个外墙的立面的，所以说效果不太好。这个是一种可能，不过我们想给提提室内上的建议，看图上这种布局不合理，这个厨房门一定是大大方方的，有可能双门会更漂亮，那么从采光从哪个角度都还好，您把餐桌最好的状态一定是和咱们这个厨房的中间的门是一条中轴线，这样的话我们讲究的是轴线对称，